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众人正因为琉璃宫竟派出一名女子前来而感到愤愤不平时，袁子潇冷冰冰不带任何感情的声音突然在大殿回响： 你叫魏高飞，出身飞仙门，擅长刀法，飞仙门一套道虚天被你练得炉火纯青。 不错，那又如何？ 但你的刀法里有一个致命缺点，或者说是一个坎子，你无论如何也迈不过去，所以始终无法将刀法精髓发挥到极致。这就是你上次与龙门派七位交手时输给他的原因。 你是如何知道的？ 道虚天这套刀法要求快准狠，但你的手腕不够灵活，速度跟不上，刀法再纯熟也始终无法跟自己融为一体。 敢问可有解决的法子？ 有，既然你本身身体所限，无法达到道虚天要求的巅峰状态，又何必一条路子走到黑？不如换你门派中另外一套玄光刀法，以慢稳为主，举重若轻，以你的资质不难达到大成境界。 举重若轻，举重若轻、多谢指点，大恩不言谢，来日定当回报。 魏高飞说罢也不管其他人，直接起身疾步离开大殿，任凭同门师兄弟在背后如何叫唤也不回头。旁人看他表现，知道他一定是从袁子潇的话里头领悟到了什么。练武之人偶尔会有灵光一现、勘破难关的现象，见状都不以为意，反倒羡慕得很。袁子潇又陆续叫破其他几人的武功来历、弱点破绽，这些人都是方才出声质疑的，此时被一一道破，俱都面色大变。其他人此时方知琉璃宫的厉害，生怕袁子潇把自己的武功的弱点说出来，让自己还没上场动手就已经被对手洞察缺失，哪里还敢出声。 这女子果然厉害，琉璃宫名不虚传，想必她也知道我碧霞宗的武功缺陷。 天下万物阴阳两面，有利便有弊，再高明的武功也不可能没有破绽。他能一一道破的确高明，但知道破绽，别人不一定有机会朝破绽下手。武功越高，弱点就越少，所以与其费心去记住旁人的弱点，还不如提升自己的武功，境界圆融无碍，旁人自然无机可乘。 此为宗师大家之言，我不如也。 既然诸位没有异议，那就按照规矩来吧。试剑大会正式开始。 伴随着易辟尘的话，纯阳观弟子敲响场中玉磬，清音悠扬。这次试剑大会第一场便是那王家兄弟中的王三郎与周夜雪，这对男女先前有过局语，此时场上相见，互相都看不顺眼。周夜雪明显不是王三郎的对手，还未交手其实胜负已定。赵赤营虽然遗憾，可也没有办法，碧霞宗如今想重振旗鼓，可能还得靠他自己。他今日已决心要下场，但到底在哪一场下还要视对手而定。对手若是武功低了，他即便是赢了也面上无光。周夜雪是个倔强的小姑娘，虽然明知结果却不肯不战而降，依旧持剑与王三郎周旋，二人在场上刀光剑影一时倒也热闹非凡。广场十分宽敞，为了节省功夫，除了他们之外，同时下场的还有另外两对对手，苏乔也在其中。他的对手是九华宗宗主的亲传弟子，年纪相当，同样是后起之秀，二人战况比周夜雪与王三郎还要精彩数分。众人的注意力大多放在他们俩身上，一时看得目不转睛，暗叹江湖后浪推前浪。就在这时，一名纯阳观弟子自山下行来，后面还带着另外一人。 沈乔远远瞧见那人的形容面貌，便不由得身形微微一动，显然是非常意外而又深受震动。来者一身素色衣裙，清丽绝伦，乌发挽作高髻，以玉串相间束紧。非但沈乔投以注目，在场大半人也都被这位忽然出现、身份不明的女子吸引住了视线，纷纷朝那边看去。对方身背长剑，顾盼飞扬，行走却不带半分女子气，也没有因为旁人的注视就局促紧张，依旧镇定自若。他跟在纯阳观弟子后面走进来时，目光也跟着扫视全场一周。在看见沈乔时，面容先是流露出难以遏制的惊诧，而后又浮现出惊喜交加。不待那引路的弟子将他带到一匹尘面前，便足尖一点朝沈乔这里飞掠过来。沈乔也正好站起身，两者四目相望，少女已如乳燕投林扑了过来，将他紧紧抱住。旁观者的目光霎时变得异样起来，少女浑然不觉，也不理会旁人作何想法。过了好一会儿，直到沈乔拍拍她的后背，她方才松开对方。 掌教师兄， 想必这位娘子也是玄都山弟子，沈道长的师妹了。 哦，赵宗主，这是我五师妹顾恒波。师妹，这位是碧霞宗赵宗主。 早有耳闻，齐老先生门下有五名弟子，谭元春、沈乔、玉矮、元英、顾恒波，这里头唯一一名女徒弟自然就是这位小娘子了。 正是在下。 顾娘子冰肌玉骨，仙气氤氲，皎皎出众，果然是个灵秀人物。 赵宗主过奖了，早闻赵宗主大名，不料能在此拜见，五娘幸甚之在。 五娘，你怎么会在此地？难道玉儿也来了？ 没有，我与她大吵一架，下了山来也有一段时日，原本就不准备再回去了。 发生了什么事？难道她亏待于你？ 此事说来话长，不如回头再说。我听说此地将举行世剑大会，便上山来瞧瞧，没想到却因此能见到掌教师兄。 也罢，我先带你去见过易观主吧。 顾恒波自然没有意见，他入师门有些晚，与前面几名师兄的年龄差距拉得有些大。齐凤阁身为掌教，事务繁多，也不可能天天手把手教导徒弟。顾恒波的武功大多是被谭元春和沈乔教出来的，其中沈乔陪伴他的时间又更多一些，所以顾恒波待这位师兄如兄如父，如母情深，非一般同门情谊可比。顾恒波绝色非凡，让不少年轻弟子目光相随，众人见他与沈乔形容亲密都有所误会，连易辟尘也不例外。听得沈乔介绍方才恍悟， 啊，齐掌教一代天骄，连带门下弟子亦是个个出众，此番有幸得见两位，遥想当年齐掌教的风采，更是令人心折不已。 易观主谬赞，我与师兄许久未见，没曾想竟在世剑大会久别重逢了。 哦，既如此，想必二位有诸多话要说，我这就派人在沈道长座位旁边添置坐席，好让你们师兄妹仔细叙话。 多谢易观主。 易辟尘本是八面玲珑的人物，此番安排自是妥当。沈乔与顾恒波回到坐席上，却见后者心不在焉，频频走神，不由奇怪。 姑娘，你怎么了？ 没什么，阿兄这些时日吃了不少苦吧。我在外头行走时常常听说你的事，也怪我疏忽，当日在玄都山竟未识破玉矮这厮的真面目，以至于阿兄受了这样多的磨难。 当日连我自己都被蒙在鼓里，更不必说你了。事情早已过去，如今再追回也无甚意义，你又如何会与玉矮大吵一架？ 你落崖之后，玄都山群龙无首， 非但没有乱作一团，反而很快在月矮的带领下镇定下来，一切井井有条。几位长老又提出，你生死不明，玄都山不能一日没有掌教，要让月矮带领掌教之位。 玄都山没有乱，这是好事。我还是头一回从我玄都山弟子的口中听见这桩事情，这其中种种内情我原不太清楚，如今师妹娓娓道来，有种渐渐拨开云雾的感觉。 当时我奉命在玄都山留守，并未亲眼所见，听说这个消息之后，只如晴天霹雳，惶惶然不知所措。后来仔细想想，事有反常极为妖，掌教师兄你出事，我们几个人乃至玄都山大部分弟子都很伤心，唯独玉矮却表现得雷厉风行。即便他表面上显得很伤心，但也处处可疑。此事过后，有一次你回玄都山来，玉矮留你不成，说你与魔门众人勾结。当时大师兄在，我不在。后来我见大师兄心事重重，魂不守舍，便寻了个机会问他，他却吞吞吐吐，不肯据实相告。 师兄性情优柔寡断，是出了名的老好人。他既惋惜我的事，又无法对玉矮下决断，有这种表现并不奇怪。 有一回，我听到他与柴长老说话，似乎对你与坤爷一战的结果早有预料，我便越发觉得此事各中内情重重，玉矮一定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们。直到后来，玄都山与兔阶人合作之事公布出来，我实在按捺不住，就去质问玉矮，问他是不是与兔阶人早有勾结，你落崖重伤也与此有关。 你这样问他，如何会承认？ 他自然不会承认。非但如此，他还表面安抚我，等到夜里就潜入我房中，想要对我下手。因我及时发觉，与他交手之后便逃下山，从那之后就再没回去过。 你的武功虽然不错，却不是玉矮的对手，他当时掌握玄都山，也完全有能力将你擒住，却依旧任你逃离下山，心中未尝没有念及同门之意，手下留情的缘故。 可就算如此，他害得你中毒坠崖，武功尽失，那一点微末仁慈，在我看来不过是猫哭耗子罢了。大师兄是非不分，甘愿为虎作伥，我却不可能再与之为伍。 那原因呢？原因如何了？ 我下山之前曾暗中给四师兄留了一封信，说明此事，也不知道他看见没有。后来我离开玄都山，就没有再听说过他的消息了。 这边师兄妹二人叙话之际，那头场中已经比了好几场。王三郎虽然傲气，但他的武功在年轻一辈里也是出类拔萃的。在击败周夜雪之后，他又接连胜了几场，连苏乔也以一招之差败在他的手下，风头一时无两。顾恒波朝场边某处看了好几眼，忽然道： 山中无老虎，猴子称霸王，我也去会会他。 没等沈乔阻止，顾恒波便提前下场，直奔对方而去。 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